好，欢迎嚟到洛塔 channel。今个礼拜咧，终于讲到最想讲嘅长颈龙雪。吓，佢系我所即系嗱，我又唔敢话最中意啦，但系喺近十即系我呢个系列讲嘅，咁其实都系所叫1990年代尾、2000年头呢段时间开始踏上去动画制作路嘅， 开始知名 系啦。咁咧呢位咧就叫算系其中叫最稳阵嘅，即系有个讲法就系 J.C. Staff 嘅最后良心，因为 J.C. Staff 以前啲作品咧都俾人闹趴街嘅，系佢啲嘢系叫少数地冇一般嚟讲都系达到好评，印象中好似佢未拍到嗰套作品系俾人妈妈声擦花擦鞋嘅，最多叫做不般嘅啫，甚至连佢一度最大争议嘅 Idol Master Sailor Goisa 咧，就包括日本网民在内。基本就意见就系、是，只要佢唔系叫 Idol Master， 喺度几好嘅作品。佢系嗱，之前大超心有哪个嘢？西门夫濑嘢更多啦，甚至岸城以至水岛路都有濑嘢时候， 都有强有弱嘅地方咯，即系实有嘅。 但系咧，长者龙算印象中佢真系，我真系唔出佢，真系冇一套叫做话系真系俾人叫濑嘢啊，死咗中晒招嘅作品。嗱，佢就1999年开始嘅，佢就唔系话原画入，系算叫咩制作助手，有似山本夫嗰只，由制作助手啊，分镜嗰啲开始嘅，佢就1998年先入行，即系第一套动画啦，跟住去马布拉科咧，就系监督辅助，而佢第一套就系《蜂蜜四叶草二》， 系 呢套反而冇睇过，有冇睇《蜂蜜四叶草二》啊？ 我冇睇，我都冇睇， 我冇睇过呢套。因为呢套其实一人晒晒我记得嘅，咁冇办法啦，因为冇睇过。之后佢真真正正佢我第一次睇佢作品《Idol Master》Sailor Goisa 系， 即系先讲嗰套啦。呢套咧系可以称得上系叫做咩？舞女班里面黑史，因为当初咧新歪接咗 order， 我唔知点解佢接咗 order 啦。呢个 project， 结果咧佢变我觉得用一个讲法就系、是《Idol Master》嘅。成员去演一套机人片， 可能就机人片咯，新番市老牌机人片。 我用一个讲法，大家可能会比较接受就系、是，你揾765浦德顺嘅所有成员去做一套戏，呢套戏就 系 Idol Master Sailor Goisa。系 啊系啊，演 员咁如果咁嘅话，你就会比较接受到 个演员个形式去演。 系啊，因为呢套嘢其实同 Idol Master 完全冇关系嘅，除咗角色个样同埋啲名系， 咪当演员咁去做， 声优都唔同啦。套片咧。直接简单嘅剧情就系我的男友是机人 吓， 女主角同机械人，女机械人系有意识嘅，即系同啲女驾驶员发生感情嗰啲，最后拯救世界，好 idol， 好冇 human style 嚟嘅，日常都好冇 human。 发动机， 但呢套作品咧，花田十辉就摆明噶啦，因为花田十辉嘅就系咩啊？当你以为佢会濑嘢嘅时候咧，花田十辉俾咗好好嘅剧本嚟。当你对佢认为冇乜问题啩，跟住翻嚟十分又濑得好劲嘅，佢一个好你捉摸唔到佢下一套好定唔好嘅，佢永远就系佢翻嚟大声声下一套作品会濑嘢定成功咧，冇人知道，因为佢嘢有成天到嘅，头先啦，好似 Idol Master 咁样，我评价几高嘅，其实佢长者龙雪佢拍细腻感情系好成功，呢套作品睇出嘅又我最记刻有好深刻嘅一幕就系阿曲里真。讲佢嗰集讲佢首先由开始即系由开头到开始同佢先早跟住去一齐跟住去最后佢俾人除板啊即系离开驾驶员嗰个位嗰段个感情系拍得好靓，系完全表现咗长者龙雪喺驾驭角色细腻感情嘅本事 吓， 喺家一般嚟讲呢类角系属于好老练嘅家先做到，但系佢系成功嘅。呢套系令我对好深印象，甚至咁讲啦，我对自从呢一场戏啊，谷地真呢场我称之叫由谷底又去顶，由顶去谷底嘅感情波动咧，令我对长者龙雪好深印象就系、是，以后睇佢作品一见到佢作品咧，我会第一时间留意就系呢个监督，然后2007年、2008年咧就系、是、经典中经典啦 吓， 虎龙。呢套动画咧，我记得嗰时好似有冇我开始有 Format Channel 嘅新番季番评未？好似未啊， 未啊，未有，好似09年开始 嘅。系啦， 呢套作品差唔多喺当时喺各大讨论区呢系剧情系好似变成咗咩无线师奶剧咁样呢呢个演员同边个演员嗰啲嘛曹山死即系当时阿美啊米罗尼同埋大河嘅支持者呢系曹冤巴闭炒下拆蟹即系而系各女角嘅支持者呢系互相曹冤巴闭炒下拆蟹嗰隻嚟嘅。即系啲系观众系因为而家啲观众系嗰啲投入系另一样嘢㗎嘛。但嗰时真系好似喺电视无线电视剧嗰啲咁样呢系投入咗观众嘅感情世界里面嘅。去到后半段直情系差唔多每一次新每一集出嚟嘅时呢啲讨论区呢就几个支持者系互相嘈。大家喺度讨论緊嗰集演员嗰集佢角色发生咩事啊咁嘅变动啊咁样。即系佢令到观众好投入去嗰段爱情故事。而有一啲幕经典嘅有一幕呢我又系可以称上爱情漫我睇过至少我睇过啦唔敢话所有啦。我睇过嘅爱情动画其中经典就系阿大河翻咗入屋圣诞节啊圣诞节嗰幕啊佢翻咗屋突然间崩溃冲出嚟。嗰下个直一嗰下将佢冲出嚟冲咗大就大叫。嗰、那个仲就一气呵成我真系我睇完真系睇都透唔到嘅我场戏系正到冇得弹嘅。另一场就系、是、俾人小人就系佢同阿大河同埋阿美喺唱圣诞歌嗰幕嗰场又系经典场面嚟嘅。跟住佢最后就系、是、佢阿大河同埋龙儿嘅告白啦。佢几场拍得好即系告白呢个唔系重点重点就系、是、阿美同米罗尼喺间屋里面咧嗰场揽住米罗尼揽住阿美嗰场戏啊。嗰啲感情位呢佢唔刻意去煽情但係呢佢总係激到你嘅激到你的感情即係你感动到啊但佢又唔会觉得佢一种好刻意狗血嘅话因为有金樽智子啲嘢有时候会流于叫做咩佢又未知好严重但係佢寫劇本有略嫌狗血嘅问题至于冈田和你嘅美人花名呢 这个哇好明显啦这个就。 正佳会讲冈田磨你啲嘢会讲到正佳讲美文花会讲到佢。呢套嘢啲狗血位呢去到好盡嗰隻。但呢套呢苦龙呢佢嘅狗血位呢控制好吸吸点。绝对唔会过火。我欣赏佢将足同样都系冈田大婶嘅 style 啦。但呢套佢比起可能而家有原作关系。因为原作足弓游子唔系嗰啲狗血弹狂放啊炸佢瓜嗰隻嚟嘅。所以佢喺嗰幕嘢里面呢长者嘅演出佢撳低咗冈田即係我觉得系长者其实即係我应该咁讲啦长者刻意撳低咗冈田嗰啲狗血位喺几幕里面。但佢知道咩时候释放喎就大学崩溃啊爆嗰啲幕呢或者同埋喺雪山里面萨拉利同埋大河嗰场嘈交呢佢知道咩时候爆到嗰个激情位啊令到观众吸引咗观众注意呢样嘢佢掌握到位啊佢知道咩时候应该俾嗰个演员去爆嗰种感情啊嘅波动咩时候应该收。呢样嘢系其实好高难度嘅但佢做得到。 但佢身即系都佢都你哋都唔系好深啊 佢唔系好深啊咋但问题佢系呢样嘢我觉得监督系需要天分嘅。 真系我觉得即系佢即系呢方面嘅 sense 系非常之好。 佢喺表现角色嘅感情同埋 犀利囉叫 同埋喺对手因为对手戏冲突呢佢知道点样去将两个戏撞戏撞到出嚟。 佢带个感情出嚟带嗰个激冲击出嚟。 係啦呢样嘢系好食系我系长者龙雪嘅招牌。跟住就系大家最熟悉嘅科学嘅超电磁炮。 电磁炮囉。但好奇怪其实电磁炮同埋金书其实系两个交通。感知网嗰边系感知网喎。 感知网就算把啦。基本上所有好闹 JC Star, 佢系 JC Star 你其中一个要钉十字架。 但系真系好极端即系调翻转其实反而电磁炮先系个 spin-off, 先系安全。但系即系大家评价我觉得好似系电磁炮强过金书。 电磁炮原作其实唔系话唔差唔系话差绝对唔系话差。但系佢嘅动画系好咗好多嘅。一来啦呢、這个 嘢。咁走嗰个方向由咩呢即係由即係嗰个叫做战斗小说变咗去即係叫日常咁样变咗去。即係呢个我觉得即係避可能避咗啲嘢。 因为电磁炮呢佢个编剧系水上青之。呢位阿哥呢我睇下水上青之资料先。其实水上青之佢系我记得佢系跟住大木宽一段时间嘅。即係跟过几个因为佢系 睇下先，真系要揾翻佢资料，因为佢写咗几多作品嘅。有啲作品都几濑嘢嘅，甚至我觉得几莫名其妙嘅，即系话魔月被剑贴啊，神人咩魔作啊，世纪末超奥卡里陀学院嗰啲咧。 哇，其实实验性喎，其实即 系啦， 奥卡里陀。 即系相，我觉得相比起曾经一好长时间合作，甚至我讲笑啦，佢跟阿大野木宽做学师嗰年脚咧，佢啲嘢咧就系、是、想清澈水叫做，佢冇大野木宽咁大胆。但系稳稳阵阵嘅，水上清之啲嘢，偏系稳阵嗰种感觉，亦都但系佢亦都冇亦都会有保留一啲感情细腻嘅描写，但系亦都又未去到江田无畏嗰只， 江田无畏我觉得过火，其实 过火嘅，佢系一个几平四平八， 煽情啊，我觉得煽情添， 佢有啲似头先讲过嗰、那个代田童子，但佢比代田童子更加唔系代田童子，我觉得佢系比较四平八稳得滞，甚至冇特色嘅， 系啊， 反而水上清之会比较清淡啲。接近长井 style 啊， 同埋呢套作品几多编剧噶？嗱，大野又写过啦，跟住山田至花田十辉啦，跟住横行都写过壮贵，呢同美智子，好多编剧，但系主要都系水上清之交嘅啫。呢套就佢嗱动画咧，长井就聪明就系佢两次嘅一拍半年番，但系以原作剧情唔够咧，佢将原作嘅剧情嘅延伸补足，将啲原作冇写到。但应该要写嘅嘢加翻落去，我喺Format Channel 都讲过嘅。第一季佢讲话想 Level Upper， 跟住讲木山春生佢为咗救嗰班细路仔而去就做呢件事。喺漫画系冇咗嘅，之后就冇咗噶啦。木山春生打完就冇咗噶啦，就变成咗做咩啊？木山春生你做咁大件事， 大波士啊嘛，基本上系。 问题就系、是、你之后打完之后，咁啲细路点算啊？你唔使理佢啊。喺漫画就冇咗，因为喺漫画唔出奇啊，因为成日啲嘢就咩，但系个波打完之后啲嘢可能唔使记得嘅，冇人理得噶啦。但系长井红雪就觉得，喂，木山春生佢为咗呢班细路仔付出咗咁多，你唔能够令佢嘅牺牲冇代价嘅，就话呢件事系未结束嘅、所以喺动画嘅后半差唔多原创咗，即系全部原创就系嗰班细路仔救翻醒。咁木山所付出嘅系有代价，同埋即系付出系付出系值得嘅。亦同埋。整个 Level Upper 事件就真正逐落幕，而且最后佢将呢件事连翻去之后嘅妹妹计划，变成咗就系两个呢件事唔系一个独立存在，而系因为妹妹计划，因为Level Upper 其实就系咩妹妹计划嘅变种，佢为咗去同妹妹对抗妹妹计划，而去嚟谂法就咩妹妹计划就系、是。利用二万个人去 提升提升个 level， 提升啊！即系有力即系冇能力，即系之间嗰个斗争。 每计划就系、是、最初就本来叫电磁炮量产计划，后来变成咗就咩啊？只要打低二万个量产型妹妹咧， 失败咗嘛？其实 咁咧，level five 就变 level six， level 通行。level five 计划就系、是、唔系用呢种叫做咩打怪升 level 方法，而系。 出神 平衡运算啊，即系大量嘅一般人嘅脑嘅一部分能力做平衡运算，去做一强大超能力，即系有啲似而家新多数body complex 咁样，利用互相联动，去睇下用对方脑里面用唔到部分做互补性嘅。Level Upper 就系咁样啫嘛，其实、即系你一个巨大嘅人脑量子网络、去产生巨大超能力。咁样嘅话，你咪可以超越，可以随时超越 level 五甚至 level 六咯。佢、理论系咁样噶嘛。嗱，因为有咗呢个解说，咁咧喺漫画喺呢个 level Upper 咧，就同妹妹计划连翻上啦。 系。 而去到之后sisters 啦，即系第二部啦。去到之后学员学发表会。 发表会系啊。 嗰时佢做咗个小萝莉 Fiori。其实嗰个都系另一个叫做挑战紧妹妹计划嘅变种，就系、是、人造超能力者。 人造超能力者嘛，系啊， 即系成佢整一两个古仔系将成个科技即系电磁拍个古仔啊，连成一条线，一个完整嘅有前后性嘅。首先 level upper， 然后就系妹妹，跟住连落去，而唔系话好似原作咁样。原作其实所以叫做一绝一绝咁啊，虽然话科学部都系 谂到写咁样咯。 虽然话科学部嗰边都系连成，但问题就系因为你科学魔法，科学魔法，跟住中间又插多个嘢，越插越多，变咗就越和统。但喺电磁炮里面就一个好完整嘅故仔架构。呢样嘢我即系可以咁讲咧，系长井龙树谂噶啦，亦都好似佢风格，就系、是、唔会有啲叫做咩用完即弃嘅角色，同埋用完即弃剧情。 佢希望成个古仔每一个角色，每一个人都系都有意义 嘅，都有发挥到个气氛。 即系头先我讲啦，木山春生搞呢件事，佢最希望系救翻令个嗰几个细路仔醒翻啫嘛。 之后讲翻啦，喺 S 喺续第 二，你希望你一定有交代。佢第二部又系你有必须有交代，同埋佢都交代翻妹妹嗰个去向，而唔系话件事结束咗啦，拍拍屁股走啦。呢样嘢系 基本上唔出戏噶嘛，佢谂法最初嘛，我都系即系都放翻妹妹其实系。 系啦，呢样嘢系好重要嘅，亦都系长电池拍。点解佢俾咁先冇成功就系佢古仔好完整。 佢主要都好散嘅，即系左一忽右一忽，即系你讲完之后，跟住 咁先目录系问题，又系佢个剧本其实好大嘅，好大规模，大规模到去到咩啊？我用连番系拍，起码多一倍。 系啊，即系你唔睇少少补翻啲窿窿啦，咧你系睇唔到少少。 但系我觉得第一期仲好啲啊，第一期佢因为佢相对因为第一期咧，佢剧情相对比较简单啊嘛。去第二期你角色已经好交叉多噶啦。 系啊。 大佬，你 一阵间又教会，一阵间又咩？ 跳嚟跳去，一人都癫 啊！ 真 系， 你角色又多，剧情又多，塞咗一大堆嘢，塞晒落去。 我睇主席都唔明白，变咗少咗成事啊！ 佢变成咗就系太贪心，佢想摆太多嘢落去一套作品里面。 啊， 变咗就变时间你又唔够啦。 嗯， 你表现手法你又唔系特别叻。 系啊， 故仔原再加原作本身就已经跳嚟跳去。 系啊， 点记得咁多啫？你 系啊，真系记唔到你。你又唔系话特别。即系好深刻咁强调某啲嘢去入像， 同埋 打几多唯一记得咪阿多麦咯， 系啊，同埋佢都有交仲一样就系、是、喺第二期有一样好印象就系、是、佢讲阿美琴咧、最初系谂住一个人去解决每事件， 系啊呢个成长， 去到中段俾阿多麦打醒咗之后，后半Fairly 事件， 系 佢所以救菲唔知 Fairly 定咩，总之个靓妹啦 Fairly 嘅事件。当时佢最初谂住一个人救低，佢醒起就系你一个人做唔到咁多嘢嘅、所以佢系揾人帮手。而最后嗰场大龙、即系所谓嘅大龙凤啦， 系 当然好主要原因就系俾所有角色都有机会表现 啊，当然啦。 但系另一个意思，另一个代表意思就系、是、阿美琴唔再俾一个人孭晒所有嘢， 系啊， 佢相信同伴啊，即系相信同伴同埋即系你就算 level 唔揽上身咯，即系就算能力强都唔可以揽上身。 你唔系话 level 唔就乜都做得到噶嘛？即系佢强调咗就叫同伴啊。 好强调噶嘛，即系啲凤都有弱点，都有啲做唔到。 唔系有嘢做唔到，佢最后咧就系佢相信同伴，最后同佢合力解决咗呢件问题。 哈哈， 即系呢个系阿美琴嘅成长啊，亦都系佢刻意描写呢样嘢嘅。 系， 所以好 第二部好明显，第二部 系啊，第二部最明显添。跟住就系、是、跟住佢写几套，跟住有一套就系、是、 大嘅花名， 未闻花名 系啊， 即系用呵呵嚟，点解用呵呵嚟用就系、是、呢套系近年嚟睇过嘅动画里面少数地好日本。青春偶像片 style， 日本青春偶像片 style 系咩嘢？就系、 是、 男女主角纯纯恋爱，其中一个绝症死 Q 咗。你睇你去入平均日本每一季都硬系一套咁青春片系咁样嘅。咩鬼爱与情人梦咁又系阿上野树，你又系有绝症又死鬼咗嘅。 生离死别咯。 即系其实咧，日本青春片同韩国啲偶像剧系都系差唔多嘅啫。style 就呢样咩？一定系 我唔系最容易写，我最容易煽情啊嘛。啲你点样住？ 好青春偶像片， 即系一开始已经有个先天性嘅条件喺度，咁之后我即系发挥，跟住纯粹去搞掂咯。其实 佢入佢一同一定死人嘅，即系硬系狗血啊！青春片呢套系完全系嗰只青春片 style 嚟嘅，所以佢拍独剧场版咧会大收，我系完全唔意外，因为日本人最掰类片噶嘛，佢最掰就系咩？几个细路仔长大之后，其中一个死咗，跟住大家画，跟住谂翻啲嘢，跟住 画翻啲出嚟嘛， 跟住画出嚟典藏典籍，呕心沥血嗰啲嘢，日本最最怕嘅 style。你睇日本片咧，如果你唔受得住呢啲片嘅话，你睇好多片嘅。但系即系讲就日本好中意撒狗血，但佢撒狗血又唔好似韩国嗰只，韩国啲片咧就烂片必有绝症噶嘛，即系好多年前已经俾人吐槽嘅又咩啊？呢度唔系叫亚洲，呢度亚洲影展套片咧就咩一定有绝症嘅，唔系肺痨就肝 cancer， 跟住俾人吐，跟住咧阿蔡澜咧吐槽佢咋，呢度唔系亚洲影展，呢度亚洲病院，日本片同韩国片都系呢样嘢好似噶，都系懒系要紧死，一系绝症，跟住咧佢死咗啦，跟住男主角咧就要重搵翻女朋友嗰啲咁嘅嘢，回忆嗰啲咁嘅屎桥咧。 呢个系回忆咯，其实一开始话设定话阿 Mama 死咗噶嘛， 因为 Mama 死咗，然后几个细路长大之后仍然背负咗个阴影， 系啊， 然后慢慢喺个阴影里面重新振作， 系啊， 佢 够完全佢呢度呢佢係摆明就放手俾冈田和莉玩嘅。因为之前佢刻意压叫冈田手下 我见到好多位都好催泪即係呢啲冲突啊或者啲即係搵呢啲嘢。即係好多好多。 之前呢冈田佢喺之前嗰套托阿朵拉呢佢就几个位俾冈田放手啫。第一套呢就由头到尾就係你有几个血洒啦。唔使客气㗎结果冈田大婶呢真係同你不客气地。哇平均两三话一个超狗血位。好似明子呢拉条呢喺嗰间佢打工嗰间嗰间铺头嗰个休息室嗰度嗰场喊戏呢哇去到好盡。而最后大家成班人喺个山里面追嚟走嚟走去搵阿 Mama 嗰幕呢哇你真係去到咁盡啊。 係啊。 嗰幕係叫做你知佢係狗血位㗎但一样中嗰种。完全表现咗冈田和莉啲狗血呢係几个狼死啊。佢冈田和莉呢我系老土。 佢唔怕唔死啊佢驚你受唔住。 佢驚受唔住㗎咋。同埋佢一样就係我唔怕话我老土。最紧要佢而家你受得㗎啦。佢啲嘢係越老土越好睇嘅。呢套嘢真係完全就係我夠老土佢都夠盡。几个位都系叭叭声抌啲出去打佢炸佢反艇嗰隻。咁炸仲得囉。呢套嘢完全係一套嘢係红咁意外㗎。就应该咁讲应该一开始呢就拍劇場版嘅。呢拍拍劇場版嘅喎因为都嗰句啦日本人最鍾意呢味嘢。咁你求其所好点都好过而且仲有喎佢唔使好似唔使咁样送特点我记得好似。 咪对方转佢本身都好似系地方振兴灵 好似冇我去咗转个相。呢度系少数地系唔知点解会即系相对于其他你知道佢一定会大收嘅作品嚟讲呢度算系收得好多㗎啦。跟住好啦然后就系、是、等到下日非供应 OLET 系列。 系咯。 因为换咗动画公司唔系叫 OLET, 但系成个 班。但成个格局都系咁样㗎我觉得其实。根本又系嗰样嘢嚟㗎即系一个。 我估计 OLET 系嘅。我星到我唔记得我星啦总之系一个。 我星少女嚟地球。与男主角。 跟住发生恋情跟住最尾要分离咁样。 係啊今次呢 啊完全嗰样嘢嚟。 今次拍档呢就黑田洋介。黑田洋介呢冇咩听到嘅。此君呢我系好有理由我有理由相信黑田洋介个共筆名。因为一个编剧唔可能写咁咩类型嘅剧情都识写但佢知咩剧佢夠啱啫一季同三四个剧本。 幼稚园去到呢个宇宙战争。 乜都得。你系个黐线嘅黑田洋介黐线嘅。我系叫佢应该即系我真系觉得你话其实黑田洋介系一个共筆名嚟嘅呢 唔知嘅真系。 但好似又唔 系。可能系咯，可能几个人，好似你咁讲，真系， 因为佢好似，因为佢只系黑田洋介，系一个独立人嚟嘅，佢冇话笔名，但系佢嘅量产剧本之 好神咯，即系乜佢乜都咩类剧种都有咁 嗱，我而家讲即系下一讲黑田洋介喺呢几呢 轮都有三套好似。 嗱，一讲下啦，喺呢四年来写嘅剧本啦，剧场版《Gundam OO》，跟住《无形战士》Gundam Builders Beginning G。加连居杰卡罗世界大会篇魔检机等待下日军火女王或吞军火女王第二季跟金标菲塔魔检机通 Sony 子 ,H 是不是他 ?H 好像都是 ,H 不是他 ,H 不是他 ,H 不是他 不是他 ,O 又是他跟住仲有他有写个 Phantom 啊又写个美和哈迪斯星矢美和哈迪斯啊旋风管的 OVA 啊跟住大力飞棒啊学院麦士龙你乜嘢其实都识写嘅 有咩错。真係你普通又识写有啲黑嘅人识 写。佢由最认真嘅情到最烂嘅最戏嘅情都识写嘅。即係魔剑机咁死佢要写剧情咩佢又会写喎。啲咁戏嘅作品又接喎。即係如果题外炒佢啦但我好晓佢隻一路通可以写剧本写做马主。咁黑田洋介拍咗开马场啩，黐线嘅写咁多剧本，咁 系 构造嚟嘅， 真系乜都得 嘅 真 系。系啊，嗱，讲翻两个下日啦，就因为始终佢冇办法，唔系同一间动画公司，就换咗 CG Star 啦。咁而家但系成个古仔个 style 都系完全系走翻我呢 T 个 style 嚟嘅。呢次因为冇咗冈田和莉咧，佢几个感动，即系煽情位咧冇晒，即系冇咗以前嗰煽情位，但系仍睇咗几个好感动嘅，例如话一幕 主角嗰个青梅竹马朋友咧，失恋之后喺屋交喺屋走出去嗰幕，佢做到嘅，即系嗰几位系好典型长者龙雪色，好淡然处理，但系佢又唔会话淡到你讲冇味，系佢或者我认为就系啱啱好俾你感觉到有味，呢个长者龙雪嘅自己风格嚟嘅，佢唔会你觉得味道好浓。但都唔会冇味，就係啱好有味就够啦。几个线程位佢都系咁处理嘅。等到下就系呢隻沙偶。所以传闻佢出第二季啦，唔好讲住。呢套作品如果我形容佢就系比较真系cut 晒所有Loretta冇乜意义杀必死嘅 Oletti， 因为 Oletti 其实都杀必死嘅。就系几冇意义嘅。第一度真係好清淡啦、清淡风嘅。最后佢搵返最后再搵返啊即係最后支配返个角色咁叫做当系传承啦。然后睇先之后佢呢个最新作品啦跟住佢之后嗰啲都系啲分镜啊演出啊啲好似暂时好似未有新我中文未有新作品添。 主力咁多电磁炮 S 咯，其实即系所以我 engine 咧，因为全民电磁炮好似话第三季 系啊，花明同埋即系同埋电磁炮，我记忆中佢主要作品其实即系其他嗰啲都系散词凑口，即系我估净系冇话写系咯写古康庭嗰啲， 因为长井龙雪嘅相对于其他监督，即系其他几位头先我提过监督咧，佢属于叫低调嗰只嚟嘅。 话同好专啊，我见佢。 一来佢本身佢唔系话独立自己出去周围揾、周围开周围拍动画嘅，系即系 staff 嘅长驻演出家啦。咁佢就出去 JC 沙有嘢俾佢先接。问题就系、是、应该讲唔系问题嘅，系佢好清楚自己擅长拍咩片。所以佢你睇佢作品一路数落去。at least 最差最差最差啦 ，at least 我都系去到睇先，去到 Idol Mask 去 Idol Mask 烧高嘅都叫系水准以上嘅，合格以上嘅。至于苦龙啊，未闻花名或者系电磁炮啲咧，系叫高水准嘅。因为佢知道自己擅长乜嘢，佢唔会乱咁去拍一啲佢唔识拍嘅剧本。而且佢拍得嘅，佢都系叫好落心机去拍。所以佢再出嚟嘅成品水准系稳定地高，唔冷拍。但前面嗰几个监督咧，丧成二条水道路咧，基本上又有乜拍乜，结果经常面对住咩完全不合理嘅要求，即系例如话系将啲 film Survivor 一个应该拍两季剧本变一季拍烂佢，或者打演轮破咁样将两季剧本拍一季拍完佢，然后咧。阿水都攞咗 Anada 嘅剧本，一个原作啲好攞命嘅剧本拍成动画。而大超心咧就系、是、你唔识拍搞笑片，你拍棍打七元召唤兽，三本裤仲衰。翻过嚟咁翻过，你遇到个超 S 级嘅难度剧本，但系问题就系你由原作到个编剧都唔识写个剧本嘅。但长井龙雪冇一样嘢，唔知系佢刻意嘅选择定系可能真系叫做。 我觉得佢知道自己咩强咩弱。 系有啲人行清知佢做咩，你知唔掂嘅嘢你就唔去搞佢。 我见到真系即系佢冇专登掂啲佢，即系好一类剧，好一类，反正系描写角色啊嗰类片，即系你见到佢搞笑嘅都好似唔好讲嘅。 佢好清楚自己叻乜嘢，同埋唔擅长乜嘢。 系啊， 所以佢拍嘅嘢，佢又完全唔挑战，即系系电磁炮，因为佢嘅动作性或挑战叫动作性质嘅作品。但系佢清楚自己擅长系乜嘢，而佢用将自己擅长嘅地方压入去，而唔系话刻意去满足一啲叫做嗰套风格，应该或者系佢唔系话拍去表演嗰套作品风格嘅人，佢用佢自己风格去拍。好多监督系即系而家所谓监督讲唔出名监督咧，就啲问题就系佢唔系话想拍自己嘅嘢嘅，咁个动画想表达咩嘢？即系唔系填考题啊？ 即系俾人拉，俾个动画带住走咯，成件事咪真系。 有啲監督最大問題就係、 是，有啲調翻轉嘅就係佢打翻個電話動畫走。 一個厲害優秀監督咧，係佢要用佢自己方法注釋，而唔係話，即係我最中意責人嘅就係、是，如果佢拍到同原作一模一樣嘅話，我點解唔睇漫畫啊？睇小説啫。我睇一套動畫，我就係要睇佢同漫畫唔同嘅地方。我 即系监督本身想有咩表达手法啊？有啲咩想？ 我觉或者我用一个好刻薄讲法就系、是，呢、啊、世界上咧系冇烂嘅原作嘅，只有烂嘅改编嘅啫。我啱就系苍田英知要几多烂剧本啊？咁样要帮人执到靓靓、 啊。 你识执个剧本啊嘛？唔系使乜编剧啊？唔系使乜监督啊？根本话就系好剧本，你拍变得更好；唔好剧本，你变得好。长津龙雪咪有呢本事咯，佢能够令到其实一般嘅咋，电磁炮原作嘅漫画唔系特别叻，但系佢呢个变咗一流剧本、一流动画，咁呢咪叫本事咯，而唔系话我照原作拍，即系嗰阵就系唔知原作点，我哋啲原作点啫，所以动画睇落冇问题 ，OK 收货。长津龙雪做到， 即系唔够地方加笔咯，如佢佢咁讲咯， 系啊， 即系有地方甩流啊，即系或者可以重新排布会好啲咁啊，喺动画执翻佢咯。 系啊，即系。我覺得動畫嘅監督或者編劇咧，你原作好重要，但係你敢劈原作得㗎啦，劈唔到原作啊，劈甩咗原作，你原作唔使理佢，自己嚟玩到最拿手嘅嗱，花蓮十輝，佢嘢係頭先講啦，神經刀嘅，是得是唔得，但係因為咁所以咪有話題性咯， 嗯， 吉野橫行你唔好理佢啲劇本好咧，好交叉好交叉超展開。 我其实有时， 但系正嘅话题性， 有时系唔关佢事嘅。吉阿吉野个情况系， 吉野咪而家嘢咧就叫做，如果系有原作剧本嘅话咧，佢会比较自重啲嘅。但如果原作冇剧本咧，佢同井上运树咧系可以步走得好离谱噶。当然啦，大河海一流更加经典啦。呢个有机会再讲嘅啦。 极端咯，都系 极端嘅。好啦，咁长井龙树今年都未有新作品，希望佢有新作品啦。咁好啦，咁演出家系列应该都暂时到此为止。 啊、 希望喺我谂下，用演出家未讲，如果冇嘅话，暂时未谂到嘅话咧，就讲编剧噶啦。 吓、 啊，讲编剧死啦，咁先唔定之后讲两集，大佬。 嗯， 好，咁今集到此为止，下个礼拜再见，拜拜。